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杰。中学时代的语文课上啊，我们都学过这样一篇文章《曹刿论战》。文章本身比较简单，记述了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和曹刿的几段对话，以及曹刿在战场上审时度势，选择合适的时机指挥大军出击，击败齐军的故事。今天啊，咱们就来聊聊曹刿这个人和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。他本是隐居的世外高人，与世无争的过着平静的生活，眼看国家遭受外敌侵略，他挺身而出为国分忧。战场上他审时度势，指挥队伍一举击溃了强大的齐军，展现了超越常人的军事才能。而在各国诸侯和谈的大会上，他面对强大邻国的羞辱，又能如一位侠客一般拔剑而起，据理力争，挽回了国家的脸面。话说天下，阿杰和您聊聊曹刿与曹刿论战。曹刿鲁国人，历史上也称他为曹妹。他和春秋时代的一切人物一样，原本都是默默无闻，甚至连出生年月都没人知道。然而任何平凡的人在那个年代都可以有展现其不平凡的机会，而历史给了曹刿两个机会，让他把名字留在了我们国家的历史中，留在了数不清的历史文献中，留在了中学生语文课本以及若干课程辅导材料中，为咱们学生一直很头疼的文言课文又增加了一个小小的坎儿。历史上曹刿参与的最有名的事件一共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曾经学过的古文《曹刿论战》，第二个呢是科第之盟。咱们呀，今天就先说说这第一个。话说春秋时期，齐国的国君齐僖公因为自己的兄弟去世很早，所以就担负起了抚养自己的侄子公子无知的责任。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可是啊，齐僖公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。在那个长幼尊卑非常分明的年代，他为了照顾自己的侄子，把侄子的待遇提升得过于好了，甚至和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朱儿一样了。这个情况放在古代，那可是严重的违反了尊卑次序的，因为公子朱儿那可是齐国未来的国君，是王，而公子无知呢，那是齐国的臣民。眼看着未来国君的待遇和一个臣民平级，这公子朱儿那可是非常的不满呀。当然了，如果公子朱儿是个心胸开阔的人，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关键在于这家伙还是个小心眼儿，忒记仇了。等到他老爸病死了，公子朱儿继位，历史上称他为齐襄公。齐襄公继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把他堂兄弟公子无知的待遇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。公子无知心里就很不爽了，心想，我这原先的待遇是先王对我的恩典，凭什么你刚一继位就开始找我的麻烦呀？再过几天我还有没有活路了，是不是？于是公子无知就开始在大臣们中间拉帮结派， 别说，还真就遇到了气味相投的。有几个大臣因为对齐襄公的行为不满，于是就跟公子无知一拍即合，几个人找到了合适的时机，一举做掉了齐襄公，然后拥戴公子无知做了齐国的国君。不过呢，公子无知也是命苦，当上国君没两天，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，又被国内的几个反对派大臣联合给搞死了。这几个大臣搞死了公子无知之后，就开始商量得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做齐国的国君呢。那这合适的人选是谁呢？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这个时候有资格担任齐国国君的人选有两个，这俩人为了躲避齐国的内乱，一直到外国避难。一个是住在莒国的公子小白，而另一个呢，则是居住在鲁国的公子纠。而这两位公子身边各有一位了不起的谋士辅佐。公子小白身边的是脾气温和、处事从容不迫的鲍叔牙，而在公子纠身边的，则是后来名震天下的管仲。说到这儿，可能后边的事儿啊，您就都知道了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开始了回国争夺王位的赛跑，结果这场赛跑以公子小白的胜利告终，这就是后来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齐桓公。公子纠眼看着小白抢走了自己的王位，这心里是十分的不爽啊，于是就向他之前居住过的鲁国借兵，打算依靠外国的武装力量帮助自己回国，把王位给抢回来。当时的鲁庄公一想，这是个有利可图的买卖呀。如果自己带着军队帮着公子纠继承了王位，那将来齐国为了感谢自己，怎么也得有所表示吧。于是鲁庄公亲自带领着大军护送公子纠返回齐国，没想到刚进入齐国边境，就遭到了齐桓公伏兵的攻击，鲁国军队惨败，屁滚尿流地逃了回去。鲁庄公差点把自己的命都给搭上了，他的如意算盘就这么落空了。在击败了前来进犯的鲁国军队之后，齐桓公未免也得意起来，开始觊觎鲁国的土地了。于是他整顿了军队，休养生息几年之后，开始谋划对鲁国的进攻。而曹刿登场的时机终于到了。本来是齐国的内乱，却将邻近的鲁国牵涉其中。面对齐国报复性的进攻，还在过着他那闲云野鹤的隐居生活的曹刿，终于要登场了。他将会以怎样的方式闪亮登台呢？齐国进犯的消息传到了鲁国，正在乡下隐居的曹刿坐不住了。要说他还真是很有拯救国家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的。他听说鲁庄公正在招贤纳士，整顿军队，准备和齐国拼死一搏之后，立刻开始收拾行装，准备去鲁国的国都参见鲁庄公。这个时候，曹刿的几个邻居听到了消息，就过来劝他：哎呀，老曹啊，虽说这齐国的军队要是打过来，咱们大家都得遭殃，可是呢，这国家之间打仗的事儿，自然就有那些吃肉的人操心，你一个吃粗粮的何必参与呢？哎，说到这儿，咱们得插一句，为什么说国家大事都是吃肉的人操心呢？因为在古代啊，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，物质供应非常的匮乏，当权的贵族和平民百姓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在吃上体现的最明显。贵族都是能吃上肉的，而平民呢，只能吃粗粮蔬菜过活。所以，曹家的邻居才说， 这国家大事都是肉食者谋之，你个吃粗粮的操这份心干嘛呢？可是曹刿就说了，你们说的没错，管着这国家的确实是那些吃肉的贵族，可是如今没办法啊，齐国人入侵了，而吃肉的贵族里边呢，饭桶是占了大多数，真正有深谋远虑的人几乎没有，所以我不操心谁操心呢？真等着齐国人打进来了，大伙儿一起跟着完蛋吗？说完这话，收拾行李就上路了，直接去王宫觐见鲁庄公。您别看曹刿在乡下隐居了这么多年，但是人家很有能耐，学问也好，所以一直是名声在外。鲁庄公一听说曹刿来了，再一打听是给他出谋划策，帮助保卫国家安全的，立刻就说，有请有请，赶紧的，这就把曹刿给请进宫了。曹刿一见鲁庄公也不多废话，直接切入主题，大王，我听说齐国人已经打到了咱们家门口了，但不知大王打算凭借着什么和齐国人作战呢？鲁庄公一听说道，哎，你看，像衣服食物这些生活必需品，我不会一人独享，一般呢都是会赏赐给大家一起享用的，这样大家接受了我的恩惠，应该会跟我一条心抵抗齐国人吧。曹刿说了，您呐，这都是小恩小惠，不可能赏赐到全国每一个臣民的头上，您要是想依靠这个去打仗，那老百姓可能是不会听您的。鲁庄公一听，得，那我这平时做的好事里边第一条就被他给否了，那咱说说第二条吧。这个祭祀的时候啊，用的猪牛羊还有玉器丝织品什么的，一般人都会夸大一些数目报给神明，可是啊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过，都是如实汇报的，你说神明看我这么诚实，应该会保佑我吧。曹刿一听冷笑了一下，没戏，大王，您这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儿，神明不会保佑您的。鲁庄公一听，得，这第二条也被他给否了，那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这不眼瞅着就要完蛋了吗？我再说说第三条吧。于是就说，你看啊，这国内大大小小的案件，我虽然不敢说件件都了解得十分清楚，但是都是尽可能的按照案件的实情来处理，这应该算是干好了本职工作吧，应该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了吧。曹刿想了想，大王，您这总算是干了一件称职的事儿，就冲这一点，鲁国的民心是站在您这边的，咱们靠着民心应该能打赢这一仗。这么着吧，等您出征的时候，你也带着我一块儿去，我给您顺便做个参谋。鲁庄公一听，哎呦喂，太好了，有你这么一个高人跟着我一块儿出征，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，万一咱干不过齐国，还能拉着你这么个牛人给我垫背，挺好挺好。大战之前，曹刿和鲁庄公讨论的不是具体作战的方法，而是作战的先决条件，单凭这一点就证明曹刿为人不俗，很有远见卓识。那么到了战场上，曹刿又会如何临场指挥呢？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话说鲁国的军队为了保卫国家，立刻开拔军队，而此时齐国的军队呢，早已经进入了鲁国的边境。齐国这边带队的主将正是齐桓公手下的名臣鲍叔牙。这齐国军队凭借着之前击败鲁国的声势，是一路的高歌猛进，一个往里打，一个往外冲，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就在长朔地区碰了头了。这一次 是主力对主力的决战，所以一开始两边都比较谨慎，以防守为主，先把阵势排好，接着双方就开始了相面的工作。两边的军队那是大眼瞪小眼，都瞅着对方，看着对方会有什么动作，打算根据对方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，后发制人。最后还是齐国这边先绷不住劲儿了，也难怪啊，一方面齐国人打过来了，一路顺利，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遇到过，所以从带队的鲍叔牙到下边的小兵们，大家都有点轻敌的心态。另一方面呢，齐国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自打跨过国境线以来，就一直是在敌国的领土上作战，这个拖的时间太久的话，后勤呢、补给呀、什么的，那是真跟不上啊。所以鲍叔牙率先下令全军击鼓进军，于是齐军高喊着为了齐国冲啊，消灭鲁贼等等等等口号，一起冲杀了上来。且说这边齐军开始进攻，鲁庄公这边一看也想着肋骨进军，曹刿一看赶紧拦着，大王先别急，这还不到进攻的时候呢，咱们呀先让齐国人冲，咱们只要把阵势稳住死守就行，您呀就当在这看戏得了。接着曹刿让鲁庄公直接传令下去，大军严守阵地，不得乱动或者喧哗，有胆敢擅自出阵者斩。这齐国人冲了一会儿，发现鲁国人防守得很严实，攻不进来，没辙，只好又退回去了。休息了片刻，鲍叔牙再次命令队伍肋骨进攻，鲁国军队继续死守。齐国人冲了一会儿，还是拿这个死守的阵势没辙，又退回去了。鲍叔牙一看，嘿，这鲁国人在这干嘛呢？我这边死命冲锋，那边也不接招啊，光这么龟缩起来防守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跟我这拖时间呢，我这可耗不起啊，全军再次击鼓，第三次冲锋。这齐国军队第三次冲上来了，鲁国人还是老办法，学乌龟继续死守着不动。这齐国人算是遇到了又臭又硬的茅坑石头了，死活攻不进去，没办法，只好第三次退了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曹刿忽然跟鲁庄公说，大王，时机已到，请大王下令全军进攻。鲁庄公一听，好，我可等着这机会了啊！冲！鲁国大军一拥而上，如猛虎出笼一般冲杀过去，真是如同迅雷不及掩耳一般呢。齐国人正在往后退呢，没有防备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丢盔卸甲，狼狈逃窜。鲁国军队轻松胜利。鲁庄公一看这个阵势，正打算下令全军追击呢，曹刿又冒出来，大王且慢，我知道您打算下令追击，不过稍等一下，等我观察一下再说。接着曹刿就下车，先趴在地上仔细观察了一下齐军的车轮印，接着又爬上了战车，登在横梁上，往远处仔细观望了一下齐军撤退的阵势，然后回过头跟鲁庄公说，大王行了，趁着敌人还没跑远赶快追击，咱打着一仗也挺破费的，赶紧冲上去，争取多抢点齐国人的军械，说不定能回本，至少啊也别亏得太多。就这么着，鲁国军队开始全线追击，连续追杀了30多里地，斩杀俘虏了许多齐军，缴获的军械和给养更是数不胜数，最后全胜而归。这仗打完了，在回城的路上，鲁庄公就问曹刿，哎，我说老曹啊，咱打了这么大一仗，没得说，肯定你功劳最大，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为啥你一开始不让我进攻，非得让我学缩头乌龟在那儿死守着，等齐国人冲了三次之后才让我们出击呢？曹刿一听笑了，大王，您还琢磨这事儿呢？好吧，我就跟您说说，这打仗全靠的是士气，而击鼓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要作用其实是鼓舞士气。第一次击鼓进攻的时候，士兵们精神头最足，士气也就最高，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， 等到第二次击鼓进攻的时候呢，士气就已经开始衰落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出击呢，胜负的几率各一半。而既然没有100%的把握，在这个时候出击就不合算。等到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呢，敌人的士气已经消失殆尽了，来冲上来的士兵都是懒洋洋的。而这个时候我军呢，这刚第一次击鼓，士气正旺盛，所以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敌人击败了。鲁庄公一听，哎呀，受教了受教了，哎，那为啥齐军逃走的时候你又拦着不让我马上追击呢？曹刿说，那个呀，那就更简单了。您想想，咱们这是两个大国之间打仗，对面的主帅鲍叔牙那也不是吃素的，打仗的目的就是取胜，而取胜的关键就是在那虚虚实实之间呢。我拦着不让您马上追击，就是怕敌人留下断后的伏兵。我先看了一下敌人的车轮印，发现很凌乱，说明撤退的时候队伍已经散了，没有秩序了。然后上车往远处看了看敌人的旗帜，发现敌人大军连战旗都已经倒了，说明他们只顾逃跑，根本没时间回头，更不会有机会安排伏兵了，我这才让您追击。鲁庄公一听，哎呀，老曹啊，你可真是个军事家呀。于是当即就拜曹刿做了鲁国的大夫。这曹刿就在鲁国当上官了。不过这故事到这儿还没完，他还有第二次闪亮登场的机会。要想知道这第二次机会是什么，话说天下，阿杰继续跟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哎，老白，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？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。 雄安啊，你动静不小啊，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。 别提了，刚去那会儿啊，确实太差了，这基础设施不适应。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，交通不便，折腾不起呀。 哎，不过听说现在好了，好像高铁通了是吧？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，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，一直到晚上9、10点钟，对开14趟啊。 哎，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。 可不吗？不止这些，您说现在这雄安，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：无肺细胞、超算中心、韧性城市、智慧路灯、智能井盖、智慧工地。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、荣城、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，地处北京、天津、保定腹地，区位优势明显。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、国际标准、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，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。 智慧之城，魅力雄安。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